堂前真古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日常黑色空地里我自里爱耐心自己 我送给王家花 其实那天津就是个王子气。新皇汉子落下地， 电话啊。 离婚夫妻敲响锣，一娃不知所踪，一等春风作又老，我此生又是飞梦。 真可想得诉苦衷，姑爷啊，小姐不言你贫穷，今日里我不想得诉苦衷。 原来如此啊。 晚辈，你问他死生难当人，我女心生你敬我你世事不必擦泪，你今夜三更大圆门，三百两黄金交西城，怕谁回啊门？ 黄金三宝，侄儿怕娘亲不肯放银过了四不成门，甚至到了花园怕被亲夫抢无为应啊。那是天上的后光，儿婿莫惊月去，这次就下回到地在地上地头有一块呢。 怎么样啊？ 是这样啊，文生先生死在地上。 你来问他乡，人民关心怎得了？望尘老者心间吊，此乃忠勇之将，必定是母女同为四不家。我要万世全康啊！你不听为娘哭劝告，怎奴不知道哎？我不怕你放心，放心我娘。 哦，不不不啊！ 等下不高气道，可有这场场大雨我不忘 王祖车等你凶案无重因，衙门也有领先 来主问，哎，兄弟，你看，啊，是对的，开门，开门，开门。 you 正是正调带儿光开幕。 Thank you.

杀杀杀人为了财，我家中可有大人在，可是小贼也无来，岂不成为冤门财？生命不是儿戏子，大人啊，你伸手开封要明察去啊，为民伸冤做子贼。 Thank you. Thank you.

顶替李郎性命，上京应试，不料得中头名状元，眼看李郎得救，叫人好心哟。